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27集。杜艳里将单隐生按在沙发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身下的人。单隐生的眼睛里浮现出一丝紧张的情绪。 哼，单隐生这么一脸紧张，该不会以为我要揍他？虽然他还真的挺欠揍。 杜艳里抬起手，撩了撩蛋糕上的奶油，在单隐生的左脸上划了三道，出了一口气，然后在对方的右脸上同样划了三道，又出了一口气。如此这般折腾后，他才终于平和了一些。 这人还愣着，是觉得我不可能这样做？你能做我就不能做？左右三道白胡子的造型还挺适合单医生的，而且他皮肤真的很好，看上去比奶油还有光泽，如果鼻头上再点个红点就更可爱了。 杜艳里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蛋糕，尽管奶油已经被他搅得乱七八糟，但夹层中的红色果酱和堆在上面的两颗草莓都没有被破坏掉。于是杜艳里先翻出草莓酱，在单隐生的鼻头上点了一抹绯红，然后他又掐出半颗草莓，对着对方的鼻子盖了下去。做完这一切，杜艳里往后退了一步，自个儿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开始欣赏自己的杰作。画了胡须点了鼻子的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，桃花眼都睁圆了，就愣愣地看着他，像一只刚长出爪牙的小老虎，想要大吼叫起来却像小奶猫。 嗯，不错，我的手艺没有退步，最重要的是恶气出了。 艰难地从震惊中回过神的单隐生瞬间一跃而起，冲向杜艳里，试图扳回一城，但杜艳里早就猜到了他想要干什么，所以早有防备，迅速地举高了蛋糕，巧妙地避开了对方的追扑。他轻松自在，悠然自得，甚至开始有点欣赏单隐生这样的无用功。单隐生别说碰蛋糕了，连杜艳里的手都没能准确抓住。他歇了一口气，停住脚步，微喘着气说道： 杜先生，我是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做。 是吗？ 但你不会以为手里有蛋糕就能稳赢吧？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。 单隐生突然张开双手上前两步，大大方方地抱住了杜艳里。杜艳里虽然心生警惕，但为时已晚。单隐生在抱上去的同时，他的脸也凑了上去，直接和杜艳里的脸贴在了一块，然后左右一蹭。这下好了，两个人的脸上都有奶油了，可谓人人有份，永不落空。而且杜艳里脸上的奶油比第一次更加严重，黏糊糊的感觉让他特别难受。 嘿嘿，你看我们还能这样搞。杜先生，你读大学的时候没跟人玩过奶油大战吧？ 面对单隐生的挑衅，杜艳里差点就想把手中的蛋糕糊到对方的脸上，但他极力地克制住了自己，因为他不想让事情再发酵下去了。 我刚刚是疯了吗？我不能再和这个人玩这种小孩子的游戏了。 杜艳里把蛋糕丢进了垃圾桶，然后走进了洗漱室。单隐生也见好就收，不再挑衅对方，也乖乖跟在后面去洗脸了。洗漱室有两个水池，两人各自站在一个水池前洗脸。单隐生在洗脸的间隙朝着杜艳里看了一眼，正好对方抬起头来，湿漉漉的水珠从他的额头上一滑而过，其中一些水珠滑到杜艳里的眼睛时，他就微眯了一下眼，整个状态慵懒又随意。单隐生的心跟着跳了一下，他莫名地想起了这么一句话： 我的心脏为你而跳动。哼，恋爱还挺好玩的。 洗完了脸，杜艳里没有理会单隐生，而是径直回到办公室。但他还没做什么，跟在他身后的单隐生就突然健步向前， 抢先占据了杜彦礼的宝座，他整个人坐了上去，还抬起两条腿直接架在桌子上。 杜总，我发现了一个和你相处的至关重要的秘诀。 哦，你又要搞什么花样？ 杜总确实非常厉害，如果要站在你的高度和你擅长的领域来打败你是非常难的，所以为了胜利我可以另寻方法。 什么方法？ 把你拉入我熟悉的领域，以我熟悉的方式战胜你，我共沉沦。 单隐生的方法让杜彦礼不禁微微一笑，但他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把人拉起来，他只是上前拿了笔记本电脑，然后坐到沙发上继续自己的工作。自认为找到对付杜彦礼诀窍的单隐生正兴致勃勃，他不接受对方的免战金牌，于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蹭到杜彦礼所坐的沙发上，并挨着对方坐了下去。 杜总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我突然意识到，最近我进出你的办公室、你的卧室，你都没有在威胁我，说我窥探你的机密了。哎呀呀，这是不是证明现在的感情跟以前已经不同了？ 不要挑衅我。 我冤枉，我没有。 杜彦礼决定不再跟单隐生废话，他一扯一带的将人压在沙发上，一手按着对方的肩膀，一手解开对方外衣的扣子。 注意些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 两人靠得很近，脸几乎贴着脸，空气突然变得危险又暧昧，但单隐生对于现在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，不仅满意，他还有点得意。 杜先生，您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可是您的办公室，万一有人进来看见这么不和谐的场面。 杜彦礼冲身下的人微微一笑，他的手没有停，而是脱下单隐生的外套并反向扣住，从而束缚住单隐生的双手，然后将单隐生丢在沙发上，自个儿重新坐直继续工作。单隐生动了动，但手被衣服绑住完全动不了，顿时他从满脸得意变成了满脸懵逼。 怎么还能这样搞？ 杜彦礼当然能这么搞，一开始他是想叫保安进来把人带走的，但单隐生的口吻实在太招人恨了，显然喊保安进来的做法无法扑灭单隐生的嚣张气焰，所以杜彦礼才想出了这么个法子。如今杜彦礼对这个局面非常满意。 就这样绑着单隐生，让他好好清醒下吧。 杜彦礼就这样坐在沙发上继续干活，也方便随时镇压沙发上的人。单隐生苦苦挣扎了两下没能挣扎出来，但他也不会轻易认输。 燕燕，你最好现在就把我放开，否则我就叫人了。你不会想要你的员工觉得你有 SM 的癖好吧？万一他们冲进来看见这一幕，你的形象就真的全没了。哼哼，这可不只是在脸上涂涂奶油那么简单喽。 你也知道，你把奶油涂在我的脸上，是在损害我的形象了。 偶尔这样其实有助于拉近你和员工的距离啊。 我不需要和员工拉近距离，我出工资，他们出劳动力，这种关系非常简单明确，就算有人想联络情感也不会是我。 但是你也没有很生气啊，你本质又不真是那种无趣严肃的人是吧？而且偶尔让员工看看你私下的生活状态也能调剂一下公司氛围的，对吧？ 是吗？那你觉得我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不知为什么，单隐生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他觉得现在最好不要揪着这个问题继续纠缠下去，否则很有可能发生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他决定换个话题。 好了，燕燕，你最好快点放开我，不然我真的要叫了，到时候我们两个就一起上头条， 为大众日常娱乐贡献一份力量。 你叫吧。 这人怎么就不劝导我一下呢？也不反过来威胁我一下啊？还是你觉得没人能来救我？ 单隐生自我迷茫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决定要叫两声，但刚想张口，就看见杜艳里拿着手机，并将手机屏幕朝他展示了一下，上面显示的正是单隐生爸爸的电话号码。 你叫吧，不用别人来，就让你爸来救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